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继续审查攸关军人年金改革的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朝野立委昨天直到深夜12点休息，只处理了33条条文，关键的退休俸起支俸率、所得替代率上限、退抚基金提拨费率，朝野没有共识，保留送院会协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彦秀指出，今天的关键条文包含了退伍军人转职薪资上限、离婚配偶请求权以及 18% 优存利息，国民党的态度还是严审，但是很遗憾，最后还是并修正案保留送院会协商，担心委员会审查只是过场。民进党团干事长何新纯强调，这一次审查军改草案，召集委员王定宇主持会议非常中立，也尽量让在野党立委发言，怎么会是过场？如果真的只是过场，可以强制包裹出委员会，不用给在野党立委这么多的发言时间。军改草案的争议条文大约13条，目前6-7条保留，剩余的5-6条争议条文会再讨论，希望草案今天能出委员会。云林县土库国中杨姓校长涉嫌接受学校采购标案厂商招待到风化场所消费，云林地检署依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向法院申请羁押校长在内的4人，法院裁定收押。调查局云林县调查站去年接获检举，土库国中近年来办理学生校外教学参访，都以参考最有利标的方式决标给特定厂商。土库国中校长、总务主任在办理校外教学活动前后期间，涉嫌接受得标厂商招待到风化场所消费，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云林地检署搜索了7处地点，带回9名嫌疑人还有证人侦讯之后，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杨姓校长在内4人，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民视新闻台断讯风波延烧，凯擘可能也将步上 TBC 台湾宽频断讯民视的后尘。凯擘呼吁民视提供今晚之后的临时授权，如果断讯将影响凯擘109万收视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以行政处分的方式要求民视持续提供临时授权凯擘。至于双方合约最大的争议点捆绑销售， NCC 也命令民视必须3台分开报价。至于断讯的问题，凯擘指出民视临时授权合约直到5月10号，也就是今天晚间11点59分，希望民视提供凯擘临时授权，如果不愿意提供临时授权，至少提供刑事免责授权，否则凯擘不是违反著作权法，就是违反 NCC 的行政命令。凯擘已经邀约民视今天持续协商，一旦5月12点断讯民视，影响凯擘109万收视户。鸿海副总裁吕方明旗下 TBC 台湾宽频、凯擘有线电视以及台固有线电视3家业者与民视谈不拢授权上架，争议延宕了好几个月。TBC 台湾宽频没有取得民视新闻台临时授权协议，3号晚间11点59分59秒开始停播民视新闻台，影响超过70万的收视户。台湾宽频指出已经邀请民视明天再度协商，只要拿到授权就会马上复播。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6点，来到10760点，成交金额138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94点，2250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245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点，316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点，106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5点，307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26点，354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1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9分，成交金额5亿900万美元。日元109.7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59美元。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东部、澎湖预测气温25到27度，中部和南部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星期四五月十号来到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在星期四呢就是要为你送上是 K-POP K-INDIE 的新歌，韩国流行音乐。也欢迎你呢加入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我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몸에 전 요리와 이제 너와 내가 써내릴 story I don't know why 나도 모르게 더 빠져들어가 숨 막히게 baby I don't know why 지금 이 순간 멈출 수 없는 기분 No no no no Make me feel so high 미치겠어 날 멈출 수 너를 지켜줄게 사라지지 않게 한순간의 작은 약속들은 아냐 이제 말해 내게 baby You tell me how to feel 1, 2, 3, and 4 네 옆에 딴 놈들이 거슬러 점프해 마 오직 너만을 지키는 killer 말 그대로 난 좀 죽여줘 yeah. 너를 품에 안고 비상해 걱정은 버려 지하에 뭐를 하든 간에 하나라는 수식어가 맴돌 거야 너와 나의 귀가 Make me feel so high 미치겠어 날 멈출 수 없어 You make me feel so high I'm so crazy 너가 나를 본 순간 날 끌려줘 날 당겨줘 Baby I'm feeling so energetic 오늘 밤 둘이 out of control yeah. Feeling so energetic Feeling good, you wanna touch 希望你这个下午会非常非常的 energetic 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两个小时的现场当中呢一开始给你的 K-POP 包括了最新最新的歌曲龙俊亨的 Go Away But please, don't go away, stay tuned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一开始其实龙俊亨的歌一放下去的时候，秀燕就真是内行的，马上就打出龙俊亨七个惊叹号，昨天才出了新歌四个惊叹号，内行的孩子，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加入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现在的马克为你送上也是最近是讨论度超级火超级热的 101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他们之前的作品叫做 Energetic 也希望你这个午后这个下午非常的精力充沛 내눈에너를담아내는중이야싫지않은표정 Best key 내 지친 하루의 끝엔 너만 보고 싶으니까 내 생각이 메롱트다 작은 감정으로 도달나 어느새 내 몸속 깊숙이 난 자라나 봐 바라보기에는 모자라 손이 닿아버린 그 순간 네가 내 맘속에 피어나 So baby Can I be your boyfriend? Can I? 네가 알지 못한 세상 알려주고 싶어 So baby Can I be your boyfriend? Can I? 네가 원한다는 그걸 전부 주고 싶어 Oh baby Oh baby 너의 향기가 내게 옛날 같은 눈 넌 나를 불어내는 마스터키스 황홀한 네 색깔이 내 하루를 바꾸지 네 생각이 매일 틀다 어떤 감정으로 도달나 어느새 내 몸속 깊숙이 자라나봐 너의 세계 나도 물들어 손이 닿아버린 그 순간 네가 내 하루에 피었나 So baby Can I be your boyfriend Can I 네가 알지 못한 세상 알려주고 싶어 So baby Can I be your boyfriend Can I 네가 원한다는 그걸 전부 주고 싶어 好的，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刚好也跟大家聊聊韩剧吧。因为接下来呢，这个段落啊，会送上很多很多的韩剧主题音乐。这首歌听起来非常好听，我很喜欢。那我没有看过这一部剧啊，它是个网络剧，但是这首歌征服了我。这首歌叫做 So Pretty。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觉得 so pretty so so 棒就很棒的韩剧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或是现在我的17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You got me crazy 아직 너의 느낌이 남아있어 예쁘다 예뻐 너만 생각해도 내 심장은 쉴 틈이 없네 나쁘다 나빠 너무 예쁘니까 넌 뭔가 조금 다른 것 같아 보고 싶어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끝까지게 나의 마음에 가고 싶어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끝까지게 나의 마음에 내게 닿을 때까지 아무런 걱정 말고 나만 다가봐 너의 하루를 맡겨봐 Oh yes, 찡그린 표정도 너무 예뻐 애타는 내 맘을 넣어낼까 난 누우고 싶어 우린 시간이 필요해 걱정 말고 그냥 내 옆에 딱 붙어 넌 마치 피앙세 피앙세 I'm getting your heart let's talk about this

2:25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上个段落最后来请大家推荐一下最近有没有在看些什么韩剧。一开始看到了几个，不管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还是我的17直播间里面，很多人都推李光洙的这个新戏耶， Life 警察职人剧，说写实风，认真好看，超推，哇哦。 막을수없어꼬리계속들어가네 yeah. 신발에묻은호흡깨끗이나닦겠네하나분리탁너와비의발이 yeah. 모든열정을이그라운드에서나를쏟아내불가능한걸이뤄내헤이터들의의심과시선을이겨내언젠간걔네도나를보고싫어내노력과실력은절대로무시못해 Oh no 계속가는대로가유일하게믿을수있는사람은나넌세계들을타 What we drive live I'm so hot so 여전히나허슬하네 yeah. 이렇게커서도나는왜실줄은몰라 Keep it moving Go high, go high El Tornado 누가뭐래도떨침없이닦던어느도 El Tornado 그아무도막을수없어 Like a Tornado El Tornado El Tornado El Tornado El Tornado El 처럼머리가핑핑돌아오늘도무대에서신나노라어둠속에서도빛나녹아버려모든두려움 higher low high let's get it 우리가길을할때까지현탄은금으로우리만들어놨지먼지는우리성공으로마술처럼기분좋아 everybody 마술처럼계속가는대로가유일하게믿을수있는사람은나넌세계들을타 What we drive live I'm so hot so 여전히는 hustle 아니야이렇게커서도나는왜실줄은몰라 Keep it moving Go high go high El Tornado 누가뭐래도떨침없이닦던어느도 El Tornado 그아무도막을수없어 Like a Tornado El Tornado El Tornado El Tornado El Tornado 好的，除了 Life 之外，还有推什么韩剧呢？接着下来要放上这一首歌曲是我的老婆 Katy， 她曾经嘛，我不知道她现在还有没有再继续追啊。可她那时候看到以后，觉得天哪，就是她的少女心，有好多好多很梦幻的泡泡都被满足了。看了以后会在房间里面呵呵痴痴的笑的这一部，叫做《那个男人吴秀》。不是吴秀背心哦，不是没有袖子，是他姓吴，口天吴，跟吴玛丽一样，口天吴，秀是秀才的秀，秀气的秀，那个男人吴秀。上面有朋友问说，那吴秀到底好看吗？就是这个 我听卡提亚就是讲了一下那个剧情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会很喜欢。他说那个男生好像有一点小魔法，怎么画一画那个镜头就会跑出一些亮亮的东西来，是在用美颜相机吗？还是在用 line camera？ 就是我觉得这个太不贴近现实了啦，太奇怪了。所以反正最近我也没有时间，所以我也没有看这部片。我不知道，但是卡提亚说少女心会被撩拨，应该是有 romantic 地方，有浪漫的地方吧。在看韩剧的时候呢，我都很希望我的播放器有一个就是乘以 1.25 的播放键，因为就是韩剧的节奏蛮慢的，我觉得就是把它调到 1.25 倍、1.2 倍，差不多是一个刚刚好的速度，包括他们讲话、他们的动作都很刚好。不过呢，最近在看这个韩剧版，发现竟然他们买了这一部的版权，就是 Suits。Suits 呢？我之前也有看他的美剧版，就是美国版《金装律师》。对，然后《金装律师》呢，他的节奏是很快速的。那你也知道，就是你要怎么样评判一个人聪不聪明，其中你可以看他那个词汇量，还有他讲话的速度，来知道就是这个人的聪明才智。很多很多美剧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在律师片里面，就是律师都要能言善道，讲话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很多很多的双关，然后引用很多的文化梗，所以在美剧的《金装律师》当中呢，会引用很多很多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的 reference 进来。我就不知道改成韩剧以后，这一些文化隐喻，还有这些棒球上面的隐喻，要怎么用呢？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来自于 Suits 韩剧版的、韩国版的《金装律师》。Dream. 간절히원했던그마음들이세상을이루어지게해지금은아파도언젠가는좋은날이올테니까 It's alright 또내가가는길이멀고험해도 说到了韩剧呢，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节奏慢了一些，尤其如果你比较习惯看就是美剧的话，你会觉得啊、哦，怎么速度这么慢啊，想要调 1.25 倍。但是刚刚听到这个《金装律师》的韩剧版，我在一期的直播室看到 Kid Dolphin 说，《金装律师 Suits》韩国版这一部绝对不需要调，节奏出奇的好。我在PTT 的韩剧版上面还看到，还有很多人反映说，这一部可能连韩国人都要再看两次，这样才看得懂，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专有名词，有太多这个律师上面的刑事用语这样子。嗯，我觉得人呢，可不可以接受那个速度，好像跟你习惯的东西有关系。如果很习惯都会看比较慢步调的，突然来一个节奏快一点，就觉得哎、欸，来不及啊，抓不到。然后我平常习惯看快的，以后回到慢的，就说天哪、啊。可以快一点吗？我想调 1.5 倍速可以吗？

就爱点你 UFO 2:41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游艺室，我是 DJ 欧马克。再说韩剧呢 ，App 上面还有 Good Job 推了我的大叔，非常厌世的剧情，还有灰色的色调，但是却很莫名其妙的疗愈。如果你也觉得暗黑跟厌世的话，你一定会很爱的。另外呢，还有人说经常请吃饭的姐姐超级粉红泡泡，喜欢浪漫爱情故事的你也别错过啦。 나가서노래열심히불러서결국사람들이들었어샤트박친구들아성적이중요한게아니야건강하게오래오래음악합시다 Outside the chart 就是在那个排行榜之外，但是却可以唱进你的心里面。Inside your heart，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礼拜都会做的事情，你还记得吗？那就是要 call out 给 Super Mommy。在上个礼拜呢，有就是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飞碟联播网的在脸书上面的活动，你呢可以传情。如果你想唱爱的话也可以，然后你可以点歌，把你想要对妈妈的话呢就写在飞碟联播网的粉丝团的专区。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就会特别在每个节目当中都会选出不同的观众，然后 call out 给他的妈妈，然后同时呢播放点播的歌曲送给他的妈妈。今天的委托人是小琪。 한참을멍하니생각하다이제서야떠오른듯더이상곁에없는너를찾고있는나너를지울수없어아직까지도매일아침눈뜨면가장먼저생각나는난너가없던우리이별을잠시동안부러운바람에도금세눈물이차오르는난정말어떡하지천천히 걷다 보면 떠오르는 너의 모습 손잡아 달라며 나를 올려다 볼 것 같아 한참을 그렇게 서 있다가 이제서야 떠오른 듯 더는 아무 사이도 아닌 너를 찾는 나 너를 지울 수 없어 아직까지도 매일 밤 눈 감기 전 사랑한다 말해주던 넌 더는 없단 걸 받아들일 수 없어 우리 이별을 좋아하던 노래를 듣다가도 금방이라도 울 것 같은 난 정말 어떡하지 一说到我要打电话，因为前两天呢，妈妈们都没有接起来，然后很多人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就猜测说，怎样马克是代赛哦，还是什么？为什么妈妈都不接电话呢？还是说什么？是不是因为没有显示号码、啊？然后呢，大家都是有提高警觉，现在就是诈骗电话，不认识的电话号码不会接。还有人呢开始猜测，就各个妈妈的作息，说现在呢妈妈可能就是啊，就是煮完饭，吃完饭，做完一点家事，现在正在午睡的时间，等等等等等等的。究竟等一下一分钟之后我能不能把心意亲自的传达到小琪的妈妈郭女士的耳中呢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开放下注 想要飞 连续排了三首的 What Can I Do 好像有点触眉头就是预设了妈妈不会接电话然后那种耸肩两手一摊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What the I 碰到你换不起来 What Can I Do 你的人想泡面我说不在 What Can I Do 装可爱 爱上我，啦啦啦啦啦啦。 哎呀，按错号码，紧张啊我！我怎么这么紧张啊？等等，再一次。我决定这次用不同的线，之前都用三线打，我用一线打，看会不会不一样。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按键一直按错，哎，我已经连续打了5次打错了。好，真的是手在抖，我刚刚真的手在抖，哎。阿布，紧张点没哦？ 喂， 喂，请问是郭小姐吗？ 是。 哎，郭小姐你好。 嗨。 我这边呢是飞碟电台。 嗨，你好。 嗨，我是欧马克。哎，你知道我会打电话给你吗？你知道飞碟电台有人打电话会打电话给你吗？ 有啦，黄奇文有跟我讲啦。 哎呦，女儿已经先说了啦。哎呦，好，郭小姐要叫黄妈妈，对不对？ 那如果不讲哈，我不认识的电话我不会接 嘞。哦，真的是哈。所以我前几天才一直共估，然后都是没有接到，我都留语音。 我跟你讲，不认识的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子耶。 诈骗电话，对不对？ 哎，对。 那个黄妈妈，你有被诈骗电话骗过吗？ 很久了啦，那时候我儿子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啊。 嘿嘿嘿。 有啊，有过一次啊。 所以真的有付钱吗？ 没有啦， 哦，那就好， 赶快打电话去学校，好在有手，在学校我打手机给他，他跟我讲他在学校啊， 嗯，那就安心了， 啊，对，还好现在有手机，太棒了， 是，哎，欸，那黄妈，我再问一下，如果今天你没接到啊，然后我留语音，你会听语音信箱吗？ 我不会，欸， 哈， 真的，我们现在哦就不就是那个。不认识的那个手机，有时候电话我们也都不接啊。 哈，可是语音信箱，哎，欸，语音信箱又不会有人骗你。 哦，那个反正不认识的我们都不接。 哦，好，那重点来了，那个 好 那个小文要跟你说啊，小齐要跟你说，哎，欸，对，他叫齐文，那到底要叫小文还是小齐啊？ 齐文，小齐。 小齐要给亲爱的妈妈说。谢谢您这30几年来对宝贝女儿无私的奉献与照顾。我知道自己呢，从小身体就不好，经常生病，所以您照顾我呢，总是比一般的孩子来得费心。我永远记得小时候您半夜会背着我去医院挂急诊的画面。只要我生病的时候，您也会一夜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 是。 现在我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您也老了，体力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行动不像以前那么敏捷了，我心里好担心好难过，我多希望时间能够走慢一点，多希望能有多一些时间陪伴您。小时候呢，您牵着我的手陪伴我成长，现在换我牵着您的手陪伴您，陪您想去的地方，做您想做的事。从小到大呢，从来没有好好的对您说我真的非常爱您，没有您就没有现在的我，要谢谢黄妈妈，谢谢郭小姐， 谢谢，哎，感激的，谢谢你， 谢谢黄妈妈啦，真的， 谢谢， 让我真的有办法接通一通电话， 谢谢，哎，我也很感恩啊，她还陪在我们身边呢，啊，哎， 还有就最重要就是母亲节快乐哦。 谢谢， 拜拜。 山美无瑕，天之涯，记得你用心传话。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 月亮之下，有了你我才有家。离别虽伴不及是天涯，思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过天年，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天知道唯有你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日方真传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277。 走，一同去郊游。 哎，你们要去哪里玩啊？ 去台东蚂蚁蚂蚁的家啊，欣赏美丽的台十一线海岸风光， 品尝在地创意鬼头刀料理。 还有， 哎，等等我，我也要去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六月开始包吃包住包玩，纳鲁湾大酒店0800239888。 后来的咖啡因养法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法液。 被什么好怪的？ 我是黄雨珍。最近男生总是说是因为太帅才分手，我们女生也有话要说。我的全创作专辑《真的》，紫色木箱音乐制作，亚神发行。 帅到分手都是自圆其说。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飞碟联播空中。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退出伊朗核子协定，也将恢复伊朗经济制裁，国际油价闻风飙涨。经济部次长曾文生今天指出，经济部中午开会确认油价缓涨机制，下午送入行政院，预计明天拍板，周日中油公布下周最新油价时，就会公布缓涨之后的价格。根据了解，经济部正在研拟的缓涨机制，暂定95无铅汽油达到每公升32.5元的天花板时，涨幅由中油与消费者各吸收一半。曾文生指出，美国退出伊朗核子协定，今天国际油价又一下跳高，原来的估算就要重新来过，中午确认之后，下午送行政院，明天公布，下周一正式上路。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原能会拟具的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修正草案，草案参考日本福岛核灾事故之后的国际规范与实务做法，平时采行的准备措施将依风险分级控管，以紧急应变计划区范围为基础，规划不同准备作业。草案也修正核能发电后端基金用途规定，同时新增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公司没有配合参与演习的罚则。只要不配合演习，或是演习期间不给公假，各级政府机关及公立学校可以罚款30万到150万。私立学校、团体、公司、商业以及有限合伙部分，罚款2万到10万。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继续审查军人年改草案，反年改团体800壮士也持续抗争。执行长罗瑞达强调，如果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就只能摇巨马了。民进党力拼今天通过草案初审，800壮士也动员中南部的退役军人北上参与。罗瑞达指出，蔡英文总统说过，不要怕跟政府机关打交道， 如果政府听不到，可以拍桌子，但是现场没桌子，只能摇巨马。八百壮士将依立法院审议状况决定抗争方式，不排除再次试图冲进立法院。高阶手机需求减弱，台积电今天公布四月合并营收818亿7000万，比三月减少了21%，但比去年同期增加44%。累计2018年一月到四月营收大约3299亿480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13.5%。原本市场预期台积电第二季合并营收季减2%，但是台积电指出，最近受到智慧型手机需求减弱，导致单季营收季减7%-8%，中间预估值差距高达上百亿，也可以看出苹果第二季手机销售力道多疲弱。路透社报道，中国大陆海关扣留从美国进口的福特汽车，情况已经持续两个星期，应该就是受到中美贸易僵局拖累。路透社指出，中国大陆海关要求额外技术性检查，福特汽车和旗舰品牌林肯汽车面临不寻常的清关延误，连 BMW、宾士部分德国汽车制造商美制车款也受影响，运动休旅车 SUV 首当其冲。福特不讳言，中国海关要求额外的汽车排放零件检查。路透社昨天也报道，中国加强美国猪肉进口检查。此外，中国检查木材、水果在内的美国农产品也越来越严格。相比之下，过去检查只是随机，但是现在却开箱检查每一艘抵达的船，大大延长了产品在港口的时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88点，成为2249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4点，成为245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2点，来到31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点，来到107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0点，成为3078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成为354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6点，成为10760点，成交金额138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874元兑一美元，台币升值5.4分。日元以109.85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873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中南投以南山区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东部、澎湖今天预测气温25到27度，中部、南部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最危险的驾驶不是在马路，而是在赛道奔驰。德国 Nürburgring 纽柏林赛道，复杂多变的天气与地形，素有绿色地狱的传奇称号。 Hyundai Tucson 通过绿色地狱1464小时的严苛测试，把安全从赛道带到街道，荣获传奇赛道认证。 Tucson 赛道限量版，安全再升级，全新上市。 Hyundai， 你知道孩子每天带多少病菌回家？ Sharp空气清净机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正负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空气干净了，呼吸更安心。 Sharp 空气清净机全面守护家人健康，自动除菌离子变频空调新上市，还有好礼三选一，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 Sharp 极速扩凉潮流凉感运动巾，公证单位检验合格 ，7-Eleven 独家贩售，浓浓制造最安心 ，NONNO 浓浓。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哎，话说呢，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呢，都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但是妹妹今天不在啊，那谁要爱漂亮呢？我突然想到，以前星期四的下午，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单元的， 欧巴的下午茶时间。 That's right, yo, 我们可以来下午茶一下，好久没有问大家下午茶吃什么了。今天的你，你旁边的同学、同事、朋友、敌人，他们的桌上放着什么下午茶，准备要吃下肚呢？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你们、他、他们的下午茶菜单哦。上面呢，陈生，哎、欸，他的名字真的就是陈生，哎，是生哥，生哥你好，但照片不是好。他说没有妹妹没关系，没有妹妹爱漂亮没关系，可以开始 man's talk。你要跟我 talk 吗？从大家的下午茶呢，可以看到最近大家的状态啊。这个状态呢，不只是心理状态，也是身体的状态。像 Sarah 就是正在咳嗽，她下午茶只能吃喉片，真的是好辛苦啊。好啦，希望 Sarah 就是倒一大杯温开水啊，一口一口一口，一小口一小口，持续的喝，慢慢的喝，希望你的喉咙快快好。 状态，全身都不自在，对恋爱有障碍的我却发现了天才，可不可以不经意的看过来，你的微笑散落在吧台，女孩们开始崇拜，幻想你看我的眼神离不开，说喜欢我的直率，说喜欢我们合拍，想着你跟我交换 IG， 我过来这里聊聊兴趣，聊聊过去，只要别聊天气，我没有坏脾气，Why don't you give me a chance， 不用测试不用克制，人生只有这次， Just take a ride with me， That would be definitely， 我比他更适合你，还不快点过来这里，比起那个女孩，我想我们可以更自在，更愉快，更值得期待，心跳不需要彩排，心要没有医生开，过来这里治疗我就是现在， 这里为什么却看那里，它不过就是一点点的美，还差我一些些， Hey baby， 这里不要一直看那里，到底要我怎样怎样，你才不会看那里， 幻想着和你的各种可能，我怎能错过今晚，怎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恋爱是人类的本能，虽然心疼碎得很疼，但我依然有信心唤醒你沉睡的封闭的，有一天将为我沉醉的心，但此刻我打算先沉默是金，试探你对我的感觉是重是轻，酒不到满就让我们喝到微醺， 我还在期待你会过来，我还在期待你会释怀， Baby 是你不虽然你看到我真的有点慢，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今晚你我真心打开， Baby 看这里为什么却看那里，它不过就是一点点的美，还差我一些些， Hey Baby 这里不要一直看那里，到底要我怎样交汇在一起，不敢相信这种神奇的事，会离我这么近。Hey baby， 这里让时间停在这里，接下来该怎样怎样才能够来这里？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前马克自己的节目当中很喜欢播的 Sway 思维这首歌，他的新歌呢跟 Nike Chain 一起合作，这首歌就是这里那里，三点十五分，欢迎你来到这里， 就爱点你 UFO， 这里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的是 FM92.1， 就爱点你，现在呢在征求你的下午茶，你的下午茶菜单是什么呢？ 牛肉面很多人都没听说，不曾露面态度和战俘不清脱，对人鱼满目苍蝇习题的情境，一次次盖起比 carry 起病的苍蝇，母子的烧着矫情红烧鬼脑子，但拉的思考麻烦他总是知道，太多的 geeks and freaks and fakes 顶着冠军名号，背负着老子号是他的刺青，到至今独特的配方总是找不到情报，他脾气像牛，做事总是你想 flow， 我不爱潮流，入魔三分的浓度好比酱油， You sorry huh， quit making money son， 把女人当女王， Swaggy rest golden bling bling， Man that's KS fuck you fucking tinky winky， 太酷的 time crew wait for the war， 破颠覆 he fights force like a typhoon， 叫他正宗冠军牛肉面，叫他正宗冠军牛肉面，叫他正宗冠军牛肉面，叫他正宗冠军牛肉面。他瘦如柴骨 teriyaki， 我的 beef jerky， 神秘的财富来自幽默的谈吐， he's a jokey， it's been a long journey since day one， 说实在做音乐像做牛做马太实在，没招牌很自在，自己在背的食材不透露 for one one now who got more beef huh， 出生之毒不怕虎，踏入江湖别怕虎，斩首猪带毒牛肉面将你逮捕， fuck that， 说一张嘴倚老卖老的老套，一散会散拉塞他们传给的报道， shit， 现在 wake and bake， 伸出规模的怪盗卢邦三世， damn， 五到三次叫要如何 protect your neck， 自作能干 motherfucker sorry my ass， cooking the best， 车上好滋味 nevertheless， locally made 的正宗冠军牛肉面， say what， 我们的下午茶小王子韦晨呢，今天又是吃很棒的下午茶，令人嫉妒。他吃苏阿姨的披萨、炸鸡配汽水。有人刚吃完海底捞算吗？好算，海底捞吃得很饱的话，的确下午茶是不用吃了。韭菜盒子加蒸奶的冰红。另外呢，由于现在母亲节快要到了，其实有一些公司呢都会，你知道有母亲节特餐，就是会叫很多外卖，然后呢会叫下午茶，请辛苦的公司同仁，很多公司同仁也是当妈妈了，就会呢请大家吃，像是母亲的蛋糕啊，喝饮料啊这样子。荣芝公司有请吃清新，还有母亲节蛋糕。西皮吃的是乳加巧克力席兰奶茶。好吃。真材实料的美味在嘻哈之间被忽略，也被发现在乎的人。这边呢，今天五月十号要祝一位听众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王小狗今天生日，所以桌上呢有这个拿铁，还有五种各种口味的小蛋糕，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성별직업다필요없어어차피밤은시작됐으니까널버려 Bam 돌아돌아미쳐돌아팽이처럼 Spin up Let's go Let's go Let's flow Let's go 바카로다미칠 rap Let's get it on Cindy 刚吃完了一片厚片椰香吐司，一根香蕉，一颗煎蛋，一杯无糖加了洋车前子壳的奶茶。洋车前子壳是什么东西呀？发现大家的这个饮料啊，除了开水之外，好像最多的就是奶茶跟咖啡这两种。哎，秀玲的是黑咖啡加小鸡面，再加旺旺仙贝。刚刚说到的生哥啊，陈生吃的是晴光红豆饼加奶茶，利用的咖喱面包，野马的青人黑豆加茶 ，JG 切了一份鸭肝回来当下午茶，再配无糖绿。婷的小番茄加黑咖啡 ，Ori 的肉包子啊，希望你没有拿去打狗，不然会有去无回的。蜜吃了哦，是喝了春芳号的紫薯珍珠奶绿，这是从台北下去高雄开的新店呢、啊。玉伟喝的是冰开水。配的是低浓度的 PM2.5 QQ， 俊龙意大利面加乌龙茶，开水配洁牙口香糖的维伦，文哲吃的是猪排三明治，还有咖啡。好多人喝咖啡哦，在下午的时候，是因为就需要提神醒脑嘛。如果你需要提神醒脑的话，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啦。有一个著名非业配的 Sean。他在吃的是杏仁巧克力洋芋片，好吃，目前特价中。我们反而欢迎各大食品厂商业配，好吗？就欢迎打电话02-2363-6600，总机转零，说请找业务部，我们要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午茶时间， 午茶我们的非常非常好吃好喝的我们本公司骄傲的产品下午茶，这样子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维尼的下午茶非常的抹茶，他吃了抹茶蛋糕、抹茶麻薯巧克力，再配四季清茶。同分吃的是记忆力口香糖。怎么了？最近你累了吗？记不起来了吗？要加入健忘村吗？Albert 吃的是某一家有名的花生酱卤肉吐司，晴怡下午茶吃臭豆腐 ，Oh man， 不要在我旁边。廷恩吃了早餐店姐姐请的烤布雷，还有热红茶，智佑嗑瓜子配乌龙茶，哇天哪，好老人式的下午茶哦。呆某吃了高丽菜水煎包配古早味红茶冰，现红吃的是德国气泡定加艾草桂，这真的是有够奇怪的组合啦！今天大家下午茶好丰富哦，各式各样哎，俊的绿茶加草莓冰淇淋啊，有人吃香蕉，有人吃粉圆，黑糖鲜奶粉圆啊、哦，有人吃小林煎饼，有格子，有芝麻，有原味，还要再加上温开水哦。你的下午茶是什么呢？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啦。 进碟放送。 终于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已没有我，至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 在世界的尽头，在平行时空中，梁文音最炙热的情歌转折。 这份爱交空我，明明撑住的是我，你虚空的配合俯视着心，在半空中爱摔在黑洞，你说你不懂，以为不想懂。 梁文音全新爱情视野，副驾驶座的风景

别闹了，别闹了！3:32，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两个小时，为您送上好听的音乐，还有有趣的话题。今天呢，再问问大家，因为今天星期四，本来呢是要妹妹爱漂亮时间，是我们的美妆时间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今天妹妹不在，玛丽不在，所以我们就回复到以前的星期四，问问大家的下午茶正在吃些什么东西。生风在卖葱油饼，欸，他的下午茶就是吃自己卖的葱油饼。话说呢，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希望可以到那个黄金拱门那个素食店打工，因为觉得很棒，就是工作之外呢还可以吃他们的产品，就是有员工餐。我就是一个热爱素食与垃圾食物，我曾经一个礼拜会真的是整个礼拜全部都会吃那一家汉堡的垃圾小孩。所以我记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大概上两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前呢，我就在电台在台北的罗斯福路跟和平路口，是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然后那边刚好就有一家黄金拱门素食店，我在那边呢遇到了边走路边滑手机的黄丹尼先生，然后我就吓了他一下，我说哦哟低头族，然后他就看到我，然后说哦怎么要吃饭，我说哦对啊我要吃饭，然后我就朝那个素食店要走进去。他就语重心长的拉住我，就说：“这个啊，人还是要吃一些就是真正的食物啊，就是那个对身体不好。可是你知道，就黄丹尼是一个，他不会有很强烈的主观意见的人，所以他不会很武断说这就是怎样，那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他不是这个一个这么尖锐的人，他是一个很圆滑的人，所以他明明想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你不要去吃啦，就是吃一些健康的东西啦。可是他又很圆滑，就是那种很就好啦，你要去吃，算了，我没有办法管你，你去吧的那种。当天我觉得蛮有趣的。伊苏达喝的呢是哇台湾品牌啊，最近还到香港去中国去展店，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的同学在那边当那个品牌经理、品牌长这样子，行销长。好，米克夏的伯爵鲜豆奶跟奶橘香葱洋芋片，文贵吃的是大寿桃，还有泰山鲜草蜜哦，觉得很传统，很 traditional。Jesse 要去古亭，欸，要来古亭买鸡蛋糕当下午茶哦。张安非常愤怒的留下了8个字：大家下午吃太多了，因为别人手上的下午茶总是比较好吃，别人碗里的就比较棒，别人有的就比较好。小黄的下午茶，我不相信你吃这个，他吃可口可乐配曼陀珠，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会爆炸。 GJ 问了说：“哎、欸，那马克呢？你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特别的下午茶呢？”啊！哦，我下午茶就在这边啊，录音间里面不能吃东西的，我下午茶就在这边陪伴着大家，就你们就是我的下午茶。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 怎么听起来有点变态？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晚安，下一缘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这一缘分的晚安，下一缘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下午的3:42，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 Steven 下午茶就是3:01奶茶哦，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它泡起来就是特别好喝呢。还有苹果一颗。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四跟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Tell me lies and follow boys, but don't tell me to change. Oh, oh, don't give me the face. Secret hole cracks in his ears. Shining 跟文文的下午茶呢，都是老板请客，老板会请母亲节蛋糕，好棒呀！如果老板没有请的话，没有关系，你自己有手，自己有脚，可以自己去买的。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上个礼拜来到台湾开唱，它是 FKJ。 如果呢你有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他的影片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全才的才子，很好啊，也不需要乐团啊，你都一个人玩就可以啦。现在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些天才型的，就是包括他在上面解释音程啊，对，然后自己在表演的时候，就是器材非常非常的多，一个人当鼓手、当吉他手、当贝斯手、当合成器、当 keyboard 手，然后当 percussion， 就所有的东西自己包办，管乐也自己包办，拿起萨克斯风自己吹，他不是用 MIDI 弹出来，他是每一项乐器他都是自己来，他是 FKJ。 Your eyes look like a mirror, and no more spoon. I'm always wearing a robe, but look now and well. Love is not enough in order to last. Remember your last, it's part of my past. Better give it up now somehow, but I'll never, never, never stop thinking of you.Better give it up now somehow, but I'll never, never, never stop thinking of you. To stand by each other, you'll have, you'll have, you'll have. to replace a Facebook goodbye and find another. My heart was like a stone when we stopped in pain. I felt like a clone, cold blood in my veins. Forgive my silence, this absence of time. Crime of distance, deception was blind. I keep a secret, a great adventure. The kind of regret could it have been future. Not going ahead, my hands play a touch. I'm taking this new gift, you bring me so much. Better give it up now somehow. But I'll never, never, never stop thinking of you. I better give it up now somehow. But I'll never, never, never stop thinking of you. Better give it up now somehow. But I'll never, never, never stop thinking of you. 夏天做什么最酷呢？ 玩水枪， 到海边堆沙堡。 错，是坐上我爸爸的车，冷气超酷凉。 Toyota 让你酷一下，六月底前回厂，免费享冷气见证及精选商品优惠。 到 Toyota 有费定榜，还有机会抽积木小车哦，酷吧？ 今年去夏令营，哦，那学游泳，夏天最适合啦。 哦，每年暑假都嘛差不多。 公主游轮太阳公主号当然不一样， Discovery 探索营独家，海寿司独家，由帅哥主厨到你家名厨设计的 Share 餐厅独家，独一无二的暑假，无可取代的太阳公主号，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张思刚，今年在士林北投参选市议员，为地方拼未来，让台北更骄傲。朱立伦、张善政、江启臣强力推荐。5月13到15号，电话民调，请您唯一支持。台北要更好，选思刚，刚好。 优福电报： 2018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12在东港东龙宫举办开幕晚会，有卢广仲、蛋宝、吴文芳等艺人开唱。活动期间到林边、东港、小琉球地区，凭活动折页还享有特定优惠哦。详情请上屏东县政府官网查询。 最甜的优福电报，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表达，不能哎。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黄以真。我的音乐之路一路走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爸很会弹吉他，爸妈都很会唱歌，家里总是有在放音乐。我们家过年的活动就是去 KTV， 所以我就是遗传加上耳濡目染。当然也是爸妈让我从4岁开始学钢琴，后来玩团创作，甚至要成为艺人，他们也一直都很支持。所以真的很感谢我的父母。 却清晰可见，下一刻就忘记一切，喜怒哀乐以后再也不会。这一刻 刚好这周末就是母亲节，好好感谢父母，感谢妈妈，感谢你们的收听。3:54，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要找我的话呢，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脸书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加抢先看。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my Instagram， 可以追踪我的 IG MARC_ORANGE Mark Orange。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然后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最后一幕病毒扩散之前，关系像失速列车出轨，停不下悔恨，只能迎接没防备。离开了座位，再一秒情感就要枯竭，奔跑多仓都已没有差别，试着保护失温的画面都颓废，挣扎的安慰，很抱歉， 看你是我，对不对？ 我不想 盲目跟现实妥协， 来不及。 音乐前主打。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艾尔顿强翻玩精选。 I would like to know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never be Lady Gaga酷万乐团、山姆史密斯、红发艾德、红粉佳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 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 后来的咖啡因养发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我是织田纪香。